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我国劳动新闻19号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《朝鲜将注视美国的态度》。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。美国凯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潘多乌不久前在美国杂志《国家利益》网站载文指出，朝鲜说要对美国实施核打击，他们已充分具备了相应的能力。如果美军不驻在南朝鲜，美国不威胁朝鲜，那么朝鲜不会这样对待美国的。美军驻扎南朝鲜的名义早在数十年前已经丧失了，如果不愿意像飞蛾扑火那样自找灭亡，就必须从南朝鲜撤走美军。他根据客观现实比较冷静地分析并评价了朝鲜为什么拥有核武器，从军事上对美国施加压力，能使美国摆脱出灭亡危机的途径究竟是什么等问题。要是美国继续盘踞在南朝鲜，执意进行核战争骚动，那么我国将不断加强对准美国本土的核打击能力，来维护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。美国的政客如果真正要求本国安全，就应当早日改变对朝政策。首先要做出关于撤走霸占南朝鲜美军的决定来表示其意志。我们将注视美国的态度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9号发表的评论，题目是《朝鲜将注视美国的态度》。